结冰，一切都好平静。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，放逐自己在黑夜边境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想你的心化成灰烬。一切都好平静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，放逐自己在黑夜边境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想你的心化成灰烬，真的有点累了，没什么力气，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。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，爱的委屈不必澄清。如果愿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，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愿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，每次心痛过一秒，每次苦心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祈祷你不直觉。